第73集，喜欢。攀岩那天过去没几天，初四，安宁就要回快餐店上工了。初三是最后一天假期。这天早上，他和秦维航一起睡到日上三竿，谁都不想起来。好像能这样一口气把剩下的人生都睡过去。安宁迷迷糊糊，翻身看了一眼对面把头都蒙在被子里，只有手臂搭在被子外的秦维航。心想，其实这样也不错，又闭上了眼睛。然后做了个梦，梦里是他给秦维航补习法理学的场景，他们还是保持着那个入字形的座位，而自己仿佛是突然穿越进了这个场景里，占据了那时尚不知晓自己对秦维航心意的安宁的身体。也许那是一个平行宇宙，一切与他无关，他却还是生出了想要撮合自己和秦维航的念头。于是他从手中的教材转向了身边的大帅哥。 秦维航，我喜欢你。 哦， 这人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？原来他压根儿没在听我给他讲法理学课呀。 安宁看着单手撑着下巴，眼神无焦地注视着课本的秦维航，只觉得好笑。也许他所在的这个宇宙的秦维航也是这样的。他们坐在一起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里，秦维航就是一直在走神。他在想什么呢？自己很快就知道答案了。补课的一个钟头到了，在他说了那声今天就到这儿吧之后，秦维航半搭的眼皮立刻就张开了，又恢复了少年般的神采奕奕。撑在下巴的手往书桌上一放，潜水表哒的一声刻在书桌上，足见他有多么放松和庆幸，几乎是将总算结束了几个字写在脸上般起身。 那我去练指力板了。 我刚刚说了什么你听见了吗？ 啊，都听见了。 都听见了什么呀？ 可是这个梦让他很满意，秦维航真是一个绝好的被单恋对象。他是如此的心不在焉，完全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爱慕，反正爱慕他的人太多了，每个人都可以放心地对他说我喜欢你。就像粉丝肖翔与明星谈恋爱，每一个明星都会体谅，只是抱歉没法回应你的爱。可是又有哪个粉丝会在意偶像的不回应呢？ 爱从来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呀，你只要享受就好了。需要被回报的爱只是占有欲而已。 床上的安宁睁开眼，看见阳光照在寝室的天花板，还有他床边的墙，亮的就像那种盛夏的傍晚。他翻身起来，看见秦维航已经不在床上了，床上的被子叠得好好的，阳台的门开着，光线忽然被一道身影裁断。秦维航松开指力板落地，他真的在练指力板，穿着和梦中一样的加厚的黑色三叶草连帽卫衣，捋着袖口。这种巧合竟让安宁有点欣喜。然后秦维航站在阳台门口，抬头看向他。 快中午了，出去吃饭吧。 安宁边点头边穿衣，他们两个像要一起出去觅食的鸟。因为起得太晚，早饭也省了，直接出门解决午饭。初四已经有一些饭馆开门了，黄芩真的食堂也开了，要不然再吃自热火锅安宁也受不了了。经过第一食堂时，安宁问秦维航， 去黄芩真食堂吗？ 上次过后，他和秦维航就爱称呼这里为黄芩真食堂。虽然小胖不喜欢黄芩真，但他自己其实挺喜欢的。虽然都没说过话，但是笑得像新垣结衣的女生，是自己和秦维航认识的契机。想想多美好啊。秦维航双手插在羽绒服的兜里，看向食堂大门，又收回目光，垂眸看着他。 想吃点别的。 怎么像领了个孩子出门呀？那我们去外面吃。 可惜学校附近开门营业的都是一些小餐馆，大多是面馆。 安宁自己倒是怎么都能将就，就是不知道秦维航想吃什么。 秦维航，你想吃什么？ 找个亮点的地方吧。 别人都是说找间干净点的地方，就他要求亮点。最后进了间不大的亮堂的快餐店，店里的客人不止他们，不过别人都是独自落座，估计是提前上班的人，看着行色匆匆，吃的也食色匆匆，就他们是两个人一起。点餐台前有个拄着拐杖满头白发的老奶奶，秦维航就走到她后面耐心等待。老人家可能是用不太习惯手机支付。 婆婆，你没有点小数点儿，15.5输成155了。 哦，谢谢啊。小伙子个子这么高啊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 没事。 秦维航实在也不是有意看对方的屏幕，但因为老奶奶个子太矮了，随便一扫就扫到了。 下次手机可以放低一点。 哦，好。 他肯定这样看见过不少人的支付密码吧，眼睛这么亮，瞧着视力也很好的样子，不是说过想当宇航员吗？肯定从小就知道保护眼睛了，虽然不是学霸，但是是另一种意志力惊人啊。 老奶奶提着两份快餐离开了，秦维航走上前扫了眼上方标注的套餐。安宁这时凑上前在他背后。 哎，你别点我的，我们 AA 制啊。 秦维航听着凑到他脖子后的声音，没回头的点了点头。过了一会儿又抬手，手指轻轻挠了下脖子后面，总觉得痒。安宁在秦维航之后点餐，秦维航就顺便抬头扫了眼价格，13块钱的麻婆豆腐套餐基本可以断定是没有肉的。他又收回视线看了眼身旁等餐的安宁，安宁感受到他的视线就抬头冲他笑了笑。秦维航转开了视线，胳膊搭在前台。安宁看不出他在想什么，他的视线仿佛都没有焦点，就像梦里补课时走神的样子。两个人面对面吃了这顿午饭，一走出饭馆，安宁就掉头准备回学校。秦维航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。 哎，跟我去个地方。 好。 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天假期，不想虚度，反正跟着秦维航不管去哪儿都比在学校待着强。秦维航带他去了一家奶品站，安宁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在这里订了牛奶。看秦维航拿着两瓶鲜牛奶出来，还给了自己一瓶，他心里说不出的暖意。接过牛奶说了声谢谢，秦维航笑了笑，手里的奶瓶在他的那只奶瓶上碰了一下，叮的一声像扣在了他的心门。冬日假期的午后，两个人就这么在路边花台坐下干了这杯牛奶。花台正对着马路，过年期间虽然冷清，还是不时有车辆刷刷从他们身前驶过。而他们不用加班，不用应付亲戚，那种忙里偷闲，在时间的洪流中站在一处不被席卷的小岛上的感觉格外惬意。 那也是因为身边有秦维航，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，哪怕喝着价值不菲的红酒也不会快乐。 他喜欢秦维航，喜欢他又亮又深的眼睛，他宽阔有力的后背，喜欢他的高大帅气，喜欢他身上这件大廓形的黑色羽绒夹克，橘红色的连帽衫，喜欢他叠穿着好看的样子，还喜欢他喜欢的 Off-White， 喜欢他喜欢的 Air Jordan， 喜欢他骑的雅马哈R1，现在又喜欢上了他喝的牛奶。